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请到新会迪教育的创始人杨苏子杨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杨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法国的留学。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到底哪些人适合去法国留学，那么法国留学有怎样的优势。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具体的来跟大家谈一谈啊，如果想去法国留学的话，我们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除了这个语言上的准备，还有其他的一些申请学校和选择专业相关的话题。首先呢，我们继续请杨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法国留学。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提到，可能有一些商科呀、艺术啊，以及技术，或者是像杨老师提到的一些比较生活的这个品酒、糕点，这些都可能是大家近些年来比较热衷的一些专业和行业。那么具体说到准备去法国留学，那么我有这个意向了，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杨老师。 首先呢，如果你确定了要去法国留学，我认为第一步的准备呢，是应该建立一个非常合理的留学计划。就是譬如说，你在国内是学习什么专业的，你去法国想学习什么专业，以及你能申请上什么样的一个学校和专业，这个大概的一个轮廓大家是要有的。如果你确定了这样的一个规划以后呢，就可以开始进行语言学习。那么这个语言学习呢，不光是指法语学习，因为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了法国有很多的英语授课的课程。如果你打算申请法语授课，那么需要进行法语学习。那么如果你要选择英文授课，那么你要进行英语的学习。 这个如果申请英语学校，这个英语水平它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吗？ 应该来讲统一的要求是，如果申请本科，正常我们需要雅思6分。如果申请硕士研究生，我们需要雅思6.5分。但是针对不同的学校呢，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规定，所以如果我们这个要更加具体的去再去讨论啊，就是因为这个其实很中间很多细节的东西。所以呢，这是一个大体的一个标准啊。所以第二呢，就是说要开始进行这个尽早开始进行语言学习，尤其是法语。尤其是法语的话，像我们需要达到一个相对较好的水平的话，至少需要学习一年以上。尤其大家呢，如果在上学期间的话无法保证一个全日制学习的话，可能需要学习2年以上。所以我也非常建议大家能够在自己就近的城市的法语联盟可以尽早的去做一些语言测试，开始做一些简单的语言学习。这是第二步，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我非常建议呢，这也是我一直贯穿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既然选择去留学，那么每一位学生和家长都希望能够申请到尽可能好的学校。那么如何才能申请到尽可能好的学校？那么对于前期的一个我们叫规划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个规划就体现在我们的综合素质该如何提高，对吧？那么 您提到综合素质， 对，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法国的高校呢，尤其是非常好的学校，是非常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的。那么譬如说一个进入大学学习的一个学生，那么你在申请前其实你是有3年比较完整的时间可以去准备自己的留学的这些所有的申请条件的。除了我们常规上所提到的你的大学是否是211、985，或者是现在比较热门的双一流专业，亦或者是说你的大学 GPA 能够达到 3.5 以上或者 3.5 以下，这个首先是自己可以去努力的。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能树立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的话，对吧？当然我们说学校的条件是硬性的，这个是无法更改的，当你一旦开始入学。那么但是有其他的条件是可更改的，比如说我的 GPA， 我的大学均分可以通过我的努力达到90分以上或者 3.5 以上。 那么除此以外呢，每年的暑假时间我们也是要把它非常充分的利用起来，去做一些跟自己专业相关或者是跟自己未来想申请的专业相关的一些实习啊，或者是一些志愿者活动啊，或者是说你所参加的一些科研啊。对，所以在 您主要是说的这个申请研究生吗？这一部分？ 对，我说的主要是申请研究生方面，我们会非常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嗯， 当然今年我也有接了一个学生呢，是咱们北大中学，应该是北京大学的一个附属中学的这么一个学生。他目前在我们这边申请的是一个巴黎政治学院，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方面呢，在全球排名第四的一所学校。那么当这个学生的申请条件拿给我以后呢，我比较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学生除了英语很好，他的雅思是 7.5 分，但是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学生在整个的一个成长阶段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综合素质方面的一些经验。譬如说他在学校参加了很多的社会实践，也参加了很多的这种科研。当我们觉得可能对于高中生来讲，这种科研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但是我看了他的这些科研经历之后，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厉害或者是说特别难的这种科研，只是比如说学校开设了一门研究法国文学的一门课可能你写一些自己的感言或者感受等等，就是他提供了很多诸如这种综合素质方面的一些证明。那对于我在给他申请巴黎政治学院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加分了不少的。因为他已经拿到了巴黎政治学院的一个面试的 offer。那么我就觉得这个学生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北大中学的，也不仅仅是因为他雅思 7.5 分。那么作为法国学校来讲，他们更看重的是你这个人。比如说我要求雅思 6.5 分，你只要达到了就可以，我不要求你雅思刷到 7.5。但是我会看你有没有去国外交流过，有没有这种志愿者的经历，有没有这种和我专业申请相关的一些实习经历有没有这种社会经历，是他也很看重的。那么刚才您提到的，主任提到的，说我能做哪些准备，这也是我现在接手的很多大一大二的学生经常会问我的一个问题。说老师，我现在是不是什么都做不了呢？我说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你的寒假可以去实习，可以去学语言，你的暑假可以去做一个国际交流，可以去申请法国的一个 summer school， 可以去申请一个夏校项目，都可以丰富你的人生经历。那么在你申请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以加分的。这就是我想提到的。第一，建立一个非常合理的、目标明确的学习计划是很关键的。第二呢，就是语言学习。第三呢，就是你综合素质方面的一些准备。当然第四，是父母在资金方面的一个支持，对吧？但是呢，因为去法国留学的费用很平易近人，所以理论上来讲，这个方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杨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准备，大概比如说对于中学生来说，或者对于本科生来说，要提前多久去做？还是说越早越好？还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的规划？ 我觉得正常来讲的话，如果是一个学生要去读研究生的话，大一我觉得就可以开始做一些相关的计划和安排了，也就是说大概提前个2到3年做计划和安排是比较合理的。 哦，那还挺早的。 对， 就是说您从大一的时候就想明白了，或者说已经确定了、树立了这样一个目标。 这个是我首先说的是申请的一些非常高端的院校。如果只是申请一些非常普通的院校的话，理论上来讲，我觉得至少要提前1年来做这个准备。因为你大四要走了，你大三肯定要确定你自己要去哪个国家了，对吧？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是包括了中学生的这个申请，还有这个本科生申请研究生，这些方面呢，通过杨老师介绍呢，我们感受就是说，除了把自己的这个学科、自己的 GPA 搞好之外，另外自己的这个社会实践多方面的素质的提高，看来是 它是 比较。 对，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它是一个并驾齐驱的，而且随着现在申请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大家的申请条件都差不多，那么在这些人当中，你如何脱颖而出呢？那这个时候就非常看重你的素质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感觉压力越大，越辛苦的一个 原因。对对对，越来越累。对对 对，学这个学那个，参加这个参加那个， 除了我们要去应试去申请学校之外，真的对于孩子来说确实也是一个提高。 是，当然这些是要建立在孩子的兴趣以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建立一个合理的学习计划放在第一位啊，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去出国，对吧，也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去学商科，要建立在你的这个兴趣，你的职业规划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又很流行一个新的职业叫职业规划师哈。职业规划师就是说通过一些对你的心理测试或兴趣爱好测试来决定这个孩子，或者给你一些建议，这个孩子未来到底适合做什么。 对，不像早些年的时候是很茫然的，孩子说我不知道我想选什么专业。所以说现在的家长和孩子对于教育方面的这个提前量的准备，各种规划是挺早，或者是说做的准备是挺丰富的。那说到申请学校和申请专业，那每个学生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做相应的规划和准备。那通过您的这个实际的工作中哈，也可以通过几个事例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有哪样的学生他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去申请了什么样的学校，这样可能大家理解起来会更直观一些哈。 就还是以最常规的案例来讲哈，接触的这个举一个高中生的例子，举一个本科生的例子啊，先从本科生的例子说起啊。就是从我现在所接触到的这个学生案例当中呢，当我发现有一类学生，他可能他大学期间参加了很多的比如说诸如像模联啊，就是模拟联合国的这种辩论啊，或者是一些学生会社团啊这种经历的这种孩子，或者志愿者这种孩子，我会倾向于让他去申请这个偏向于将来工作的这个范围可能是偏向于一些机构或者是组织，而不是那么明确的可能偏向于企业。就譬如说有一个学生他来咨询我两类学校，同样优秀的一个学生，他问我老师我应该去申请巴黎商学院还是应该去申请巴黎政治学院。那么我就要跟他讲，我说商学院是为了培养企业的人才的，而政治学院是为了培养我们说的盈利型或者非盈利型的国际机构组织啊，或者像大使馆啊，或者像法国高等教育署这种类型的。那么要看你的经历更偏向于哪一类更多。如果这个孩子在过去的经历当中比较侧重的是在企业里实习，在银行实习啊，更多的是愿意去侧重于这种类型的经历，那我们会推荐他去商校商学院，因为他跟企业会联系得更密切。那么如果他的就是非常喜欢热衷于一些社团活动啊，服务于大家呀，这种感觉的这种啊，这种东西很多东西很微妙说不出来， 对， 但是你可以感觉 他对他可能去愿意去这些地方实习，说明他的性格里恰恰 对 喜欢这些， 对，所以呢我们就会推荐他，我说你可能更适合去读政治学院，去读一些公立大学，而不适合去读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实用性特别强的马上出来以后就要工作的这种。所以这就是说你通过对两个人不同的感受给他推荐不同，就是不同于他的这种规划，那么对他的人生和职业规划也会产生不同的一个作用，光合作用。那么对于高中生来讲的话呢，其实他没有明确的方向，因为高中生其实他在法国也没有所谓的文科和理科这一概念啊，也不存在说什么艺术生或者非艺术生，完全就是凭借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和你未来的一个简单的人生规划。但是好在在法国一点呢，就是说我本科是不分专业的，我只是需要选择一个大的领域，比如说我选择的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是选择的是语言领域啊，或者是说我选择的是经济管理领域。那么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其实我是可以根据自己越来越潜移默化当中我越来越明确的一个职业目标而去选择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明确的专业。首先法国的本科是三年，它是本科三年硕士两年啊，所以正常来讲本科阶段是不分方向的，从研究生一年级开始才开始细分方向，也有一些学校是从本科三年级开始细分方向的，但基本都是从研究生阶段譬如说我在本科阶段我所学习我可能选择的是法律，但是我并没有去区分我学的是国际公法还是国际司法还是人权法还是知识产权法还是什么什么法，那么这个法律的具体的方向是要等到你进入研究生阶段以后你再进行选择，或者本科三年级你再进行选择。那么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除了学习法律之外，我还可以再修一个我们叫双学位课程，就是我可以再修一个经济和管理，比如说我修一个经济学，那么毕业以后呢，我这个专业领域方面我可以选允许我去选择经济，也可以去选择法律，是这样的， 看来他给出了一个比较，如果是读本科的话，他给出一个比较长的，您去慢慢去了解自己， 这个方向的一个时间。 嗯，但是他会根据你、嗯、就是你会需要有一个大致的分配、 嗯、 就是有的学生想去学语言， 嗯 啊、有的学生想去学艺术，有的学生想去学理工、 嗯、 有的想学生想去学经管、 嗯、 就是你要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你不能说我本科是学艺术的， 嗯， 然后我到了硕士以后我想转成经管，然后我还不想说可能从比较低的年级我可能要重新读或者是说怎么样，他是对专业的这个衔接性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在同一领域里面的专业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嗯 嗯 嗯， 对， 明白明白。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杨老师也提到说，这个在法国读书的这个经济上的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小的哈。那如果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我们除了说学费要交的不是很多，生活费这个方面压力也不是很大，那另外还有没有奖学金的项目可以让大家感觉到更加的轻松？ 嗯嗯，奖学金的类型呢，首先一般我们常言比较，就是从我的申请概率上来讲比较大的，就是一个学校首先会给学生颁发奖学金。当然要说一点，就是公立院校一般是没有奖学金的。公立院校一般是没有奖学金的。 嗯嗯嗯、因为已经免学费了。 因为已经免学费了。而且生活费也很便宜。 嗯， 私立院校呢一般会由学校来给学生颁发奖学金。嗯，那么奖学金的具体形式呢，就是学费减免。 嗯嗯， 对，比如说可能你申请一个学校，学校会给你15%到100%不同的学费减免。一般情况下学校要如果给你，至少会给你15%以上的学费减免。那么这种学校呢一般呢是商校比较居多。因为商校的学费呢是所有申请法国的学科里面学费最贵的。所以一般我们申请的学生当中基本是商科的学生拿到学费减免的概率最高。这个呢是从学校给学生的奖学金啊。第二呢就是从政府啊，从法国政府呢给咱们中国学生的一个奖学金，现在我们申请较多的叫埃菲尔奖学金，因为我们都知道埃菲尔铁塔、 嗯、 所以这个埃菲尔奖学金，那所谓的埃菲尔奖学金呢，就是如果你能拿到法国学校的录取啊，就是法国某一所学校的录取，将由法国某一所学校啊来对学生呢就是提出推荐，向埃菲尔的奖学金申请委员会呢递交学生的申请资料。也就是说一旦拿到埃菲尔奖学金的学生，首先从学习条件上来讲肯定是非常优异的， 嗯， 其次呢他能够提供给学生的奖学金的这个金额补助也比较大啊，就是你在法国求学的期间一般是2到3年的这个时间里呢，是以每个月将近1500欧左右的一个费用来对你进行补贴，也就是说基本上涵盖了你在法国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 嗯 啊，所以这个是非常、 这个、力度很大 非常大的一个埃菲尔奖学金，所以每年对学生的选拔呢也非常的严格。 这个我们的中国学生实际上能申请到的这个机会， 中国学生每年都有将近近100名学生能够申请到埃菲尔奖学金。嗯，对，所以在我们申请的学生当中也有成功申请到埃菲尔奖学金的学生。 嗯， 那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肯定很关心什么样的孩子能够申请到这个埃菲尔奖学金。但是就是在我刚才讲述的这些条件里面啊，那我认为一个学生他的学术条件足够优秀，综合素质足够丰富的情况下，他都是有资格去申请埃菲尔奖学金的。当然你申请奖学金的时候需要附加一个非常热情洋溢的奖学金动机信，说明你为什么以及你凭什么能够申请到这个奖学金。 嗯， 那么这些东西，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优点， 对， 自己的这个特长展露无遗， 对对对，包括自己家庭的经济情况都可以去和奖学金这个评审委员会的这个评审去沟通。比如说我家里有4个孩子，然后呢都要上大学，但是呢我家庭经济压力真的很大，但是我又很想很想去这个学校， 而自身又比较优秀， 对，自身又非常优秀，这种情况下都是有可能申请到奖学金的。那么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学校颁发的、政府颁发的，还有一类我们叫企业颁发的奖学金。那么每年也会有一些企业，因为我们众所周知就是法国的在中国或者是在全世界也还是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发起，比如说像这个达能啊，像道达尔啊等等等等，这些企业呢也会有一些针对学生的企业奖学金来颁发给学生。但是呢申请到奖学金的类型中最多的还是我所说的第一项，第二项呢属于是就是次之，第三项呢就是相对来讲较少，就是它是根据这个我说的这个按照这个比例来的往下 逐步降低的一个比例来跟大家提出的。 嗯， 当然呢，如果说最终申请不到奖学金，大家也不用很担心，因为法国一年的生活费也就6万人民币左右。 嗯 啊，其实你现在在北京的话，我觉得生活费一年也得6万块钱，所以差不多，没有特别大的一个经济压力。 嗯我觉得可能通过杨老师对于这个奖学金以及法国留学的费用方面的这个介绍，可能会让很多有留法意向的这些学生更加的有这个愿望了。 对对对， 是，好，刚才呢和听众朋友们介绍的这个法国奖学金方面的一些申请的条件以及奖学金的项目，那接下来我们简单说一下生活方面吧。如果在法国生活的话，因为我们很多朋友说，哪怕就算去国外旅游几天，对于饮食上啊，对于天气上啊，对于语言上各方面可能都有一些不适应。那在法国生活的话，这些孩子在这里长期生活，包括这个饮食环境社交方面，如何能更好的去适应哈。 嗯，首先这个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人群真的很庞大，所以前几天我有一个从里昂回来的一个学生来看我，就跟我说，说这个在里昂怎么出个门就看到熟人了，哎，说这不是我们一起当时学习法语的小伙伴吗？啊，你怎么也来里昂？就说明一点，所以其实在那边呢其实并不会感觉到很孤单啊，从这个精神上来讲不会感觉到很孤单。那么从饮食上来讲呢，基本上中国学生在法国呢，最讲究的一个第一呢就是自己做饭，第二个呢就是聚餐啊，因为在法国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啊，就晚上 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没有什么娱乐活动。那么没有什么所谓的像咱们北京什么 KTV 呀、啊，啊，说晚上我去其他的这些，就是有很多很丰富的这种文艺活动啊。基本上来讲的话，晚上就是很文艺，比如说看个电影啊，看个话剧啊，要么就是同学聚餐呀、啊，这就是唯一的娱乐活动了。所以我觉得呢，基本上中国学生都会自己做饭。所以这个饮食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出门之前跟妈妈学两招去了就行了。 然而这个做饭做中国餐所用的这个食材也 有亚洲超市啊，有亚洲超市，现在很发达的亚洲超市什么都有，什么中国的什么豆腐啊、豆浆啊、什么大白菜呀、什么火锅料啊，所有的你能想象到的你想象不到的在亚洲超市都可以买得到，所以生活上很方便，很便利。那么可能我觉得会有一点点感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文化啊，就是你去了以后你可能需要和当地人的一种沟通，尤其我们刚去了以后语言上又不是特别的流畅哈，由于语言不是很流畅，所以会产生一种跟外国人沟通会很怵，会很害怕。但是在这一点上我是要鼓励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到了法国一定要尽全力去融入当地的这个人的生活圈子和文化圈子，因为只有这样你的法语才能真正的取得进步，才能真正的说我把从法国回来了，最起码我这个法语还是能找到工作的。我先别说我的专业学的怎么样，法语就没问题，我可以做个翻译，我可以去当老师，我可以干什么都可以。这是我一定要给很多留学生的一个建议，因为就怕留学生扎堆儿，在一起啊，每天说中文，就感觉生活在一个法国城市里的一个小中国城，那就背离了我们去法国留学的最初的这个目的了。 另外还有一点啊，我突然想到，就是说咱们在很多的评价一个学校一个这个国家对于留学生的方面，有一个叫做对留学生的欢迎程度，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在法国我们会不会感觉到法国人的这种态度上啊，以及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感觉上，就是说对中国留学生的这个欢迎程度，就用这个词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呢，可能现在就是我们社交媒体上会有一些对于法国人是不是很高傲啊，很不愿意去接待中国学生啊，但是我的感觉是所谓的不喜欢源于不了解。那我觉得随着现在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在法国学习生活，包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言行建立咱们中国在法国的这种自信，这种形象。我觉得应该来讲，法国的年轻人和中国的年轻人之间沟通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是完全可以达到说互相很喜欢，甚至有很多同学，我的朋友在那边结婚生子的，我刚才也说到了，他们生活得很好的这种。那么会有一些